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天是2月25号了，正月初十，春节的热闹终于落下了帷幕。而接下来国家大剧院还将有一大波精彩的演出隆重推出。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今晚此刻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演出吧。启蒙时代比利时根特巴洛克乐团音乐会正在那里激情上演，他们的音乐古朴优雅，同时又充满激情。我们来听听吧，他们今晚的结束曲，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之夏》。此刻正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的这支比利时根特巴洛克乐团呢，是在2005年成立的。乐团成立的初衷就是复兴早期音乐，他们始终致力于打造大胆创新的早期和当代音乐的节目编排。这支乐团是没有固定的指挥家的，但是呢，他们会定期的聘请著名的客座指挥家和独奏家来出席。今晚此刻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小提琴家是鲁道夫·里希特， 他是祖克曼的学生，是一名深受欢迎的室内乐音乐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来为您介绍一场三月即将上演的原创儿童歌剧吧，它的名字叫《白雪公主》，特别请来了作曲家蔡东真先生，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蔡东真，国家大剧院的驻院作曲。 驻院作曲家， 对， 非常年轻，是郝维亚教授的学生。 是的，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是。 那 这部歌剧《白雪公主》是大家熟知的那个格林兄弟的白雪公主吗？ 是的，就是那个童话改编过来的白雪公主的那个故事。 那其实关于白雪公主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她曾陪伴了很多无数代儿童的成长。那以前呢，都是以童话的形式来出现的，歌剧好像倒真的没听说过。 在我的印象里也是，好像也是以歌剧形式出来的这种舞台剧，好像也是第一部。 这是第一部歌剧版的白雪公主。 对，对。 那么在故事方面呢，跟原著有改编吗？它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从故事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比原著更多的着重了皇后以及七个小矮人的这么一个故事情境。我们着重描写了，特别是在皇后的身上，我在创作过程当中呢，下了很多的一些功夫。因为在戏剧舞台上，它跟这个电影以及像音乐剧这样的舞台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特别是像歌剧，那电影它本身有具有很多的画面感以及声像，就比如说声效啊、声音啊这些东西。但是呢，歌剧在表演形式上可能没有像电影那么的丰富，所以呢，戏剧舞台上我们当然那个着重还是表现恶和表现 冲突， 七个小矮人的形形色色，来凸显白雪公主的善良、纯真、美丽。所以在虽然我们这一部戏起名字是叫白雪公主，但是呢，可能从内容的体现上，可能和表演形式上更多的还是着重于在皇后、王子以及七个小矮人的身上， 来反衬的方法。 对，反衬的方法。 对， 来描写这个就是跟原剧和原剧不一样的地方了。 儿童歌剧，我们来听听儿童歌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成人歌剧相比，听听看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来听这首《白雪公主》的咏叹调《白雪的故事》。 雪的故事，我觉得这应该算是白雪公主的她自己的主旋律吧，她自己的旋律， 对， 白雪公主的旋律。 白雪公主上场之后的第一首咏叹调，她来介绍她自己， 也就是她到了森林当中。 对，她因为由于是那个皇后的这个 迫害，嗯， 然后呢逃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在剧本里描述的星之森林。对，那星之森林里边呢住着七个小矮人， 嗯， 那这七个小矮人呢以采宝石为主业以谋生。那白雪公主因为逃到这里嘛， 嗯， 所以呢她的上场就是在七个小矮人的那个宝库当中， 画面一定很好看， 对， 闪闪发光的， 对，很好看， 嗯， 然后七个小矮人碰见了看见了在他们的宝库当中睡觉的白雪公主之后， 嗯， 都非常的惊讶，然后就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啊，然后呢你到底是谁呀， 嗯， 然后白雪公主，其实这一首歌白雪的故事这首歌呢主要是讲白雪公主以她的这个经历和她来介绍她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以及她非常思念在我们剧本当中，当然那个她的父皇和她的母后已经是去世了， 嗯， 所以呢她非常想念她的父皇母后的这么一首歌， 嗯，表现的是白雪公主的形象，不卑不亢，心怀高贵的那种感觉， 对， 都是大调的色彩， 对，非常大调的色彩。 嗯，那其实我在努力的寻找旋律当中的痕迹，因为很多作品它可能会借助一些民族的旋律、民歌、小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民族的成分，那么。这又是一个西方的故事， 嗯 嗯，在音乐的风格上， 嗯， 您觉得是怎样想的它的定位呢？ 首先像这样的国外的西方题材的这些故事内容， 嗯， 要用中国的语言去先要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嗯，本身我们是不能去太过于借鉴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曲调方面的东西的。 的确， 对，因为它是会有一个倾向性和误导性。 嗯， 那我们这个故事本身也是经过改编，然后呢我们音乐当中的这些成分当然是我们着重于原创， 嗯， 这是一个。第二呢还是要通俗易懂， 嗯， 从旋律本身上，就是本身的美感和它的这个横向律动上一定要有具有美的一个成分， 嗯， 因为在我的判断里边，音乐本身是要悦人的，就是你听完之后要高兴， 就是好听， 嗯， 旋律美。 对，毕竟我们这个歌剧是主要的观众群体是儿童和孩子， 嗯， 你本身美声唱法对于儿童孩子来说会有一些距离感和陌生感， 嗯， 那我们要是再过于的学术性或者是这种过于的美声的这种写作方式的话，孩子们会接受不了。 的确， 嗯， 其实歌剧这种形式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接受起来都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嗯，怎样让他们能够爱听呢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在音乐方面，我们着重考虑的是可听性和通俗性， 嗯 嗯，希望孩子们能从虽然是用美声唱法唱出的这些歌， 嗯， 但是呢旋律本身要简单一点， 嗯， 不要太过于的这种 复杂、嗯， 因为希望有某几首歌能流传下来， 能让孩子们 对能哼一起哼唱，对， 嗯， 对。 我们再来听一段其中的《彩虹王国》，我觉得这是小矮人的合唱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 嗯，对， 是你给小矮人写的。 对， 对，给七个小矮人写的， 我们来听听。 嗯， 天天人天天小雨风，是童话故事的国度，星光灿灿的森林中，啦啦啦住着我们几个好朋友，嘿 赛， 我们比赛着才貌是由 青春黄绿青蓝紫， 我们要拥抱最美的天空， 啦啦啦，我们要拥抱最亮的星空， 青春黄绿青蓝紫，我们是快乐吧 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来代表七位小矮人，我觉得这种创意还是挺不错的。那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小矮人好像都是男性，但是我们刚才听到了七个小矮人他们的合唱里面还有女生。 对，有女中音。 女中音为什么呢？ 还是想更想贴近于小朋友们的这个审听能力吧。 嗯， 还有一个，如果是全部是七个男生的话，从声音 上会没有层次。 当然是一个是层次问题，还有一个是色彩问题和性格问题。 嗯， 这部剧的七个小矮人的角色非常非常的之重要，可能甚至更重要于白雪公主本身了已经，因为好玩有趣儿。 嗯。 的这些戏剧成分都在这个七个小矮人的身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的不同的一种性格和表现方式。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创作难度还是挺大的，跟成人歌剧相比其实也不亚于成人歌剧的难度。 肯定是因为本身成人歌剧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大块的一个模式在那里边。 嗯， 但是呢我们这个白雪公主这个儿童歌剧呢本身角色上就有11个角色。 嗯， 然后呢我们还有时间上的这么一个局限性。 嗯， 儿童本身在 做不了太长时间，注意力可能不会那么的集中很久。 50分钟左右。 那这部歌剧50分钟？ 我们现在还是超过了50分钟，60分钟左右， 就是一小时之内怎么也结束了。 对，结束了。 嗯，比一般的歌剧成人歌剧还是要短的。 短的，所以它更难写一点。 嗯， 因为你在60分钟左右你要把一个故事完整的说一遍。 嗯， 所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对，用音乐语言还要起承转合，跌宕起伏。 是的， 把这个故事整个的描绘下来。 嗯，是 有一定的难度。 嗯， 那么你的创作整个的经历很顺利吗？还是多次修改？ 很多很多次的修改。 嗯， 很多很多次修改，因为我整个从我们从这个选题材、剧本策划以及到音乐创作，将近经历了2年半的时间。 2年半。 对， 一部歌剧60分钟。 对，当然这六十分钟的音乐在很多次的修改当中，可能是在将近于200分钟左右的音乐里边挑选出来的。 200分钟，也就是说，你为这部歌剧其实是写了200分钟的音乐的， 差不多有200分钟的音乐了。但是呢，由于这个剧本的调整，以及音乐的调整，它相互去磨合的过程可能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我很多音乐是 必须要忍痛割爱， 对，要割掉的，割舍掉。然后，当然这些割舍也是有必要的。现在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也看到一些很好的一些舞台效果。 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白雪公主和王子的有一段咏叹调吧，叫《水晶的祝福》，这是他们在结束的时候的结束曲吗？还是初次见面？ 不是，是王子用他的真爱唤醒了白雪公主，然后王子见到白雪公主之后一见钟情，唱的一首情歌， 爱的咏叹调， 对，也是唯一一首。 这时段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就先告一段落吧，稍后进一段广告，下半时段继续为您介绍国家大剧院的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我是于云，稍后回来。 携十二萌宠伴您过新年，即日至2月25日，翠微百货翠微店大部分商品7折起，牡丹园、龙德店单店部分68折，再满200减40，大成路店翠微会员再享折上8折，这个春节就来翠微百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雨量增多，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本市地面逐渐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近地面层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天气转晴，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12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霍建起导演的新片《如影随心》曝光最新剧照，陈晓、杜鹃、王佳三位主演以不同的状态出镜，以或清冷或深邃的姿态绘出了都市男女的情感地图。在电影当中，杜鹃和陈晓、王佳都有大量的情感戏，和陈晓在巴黎街头甜蜜对视，在海边并肩相坐，与王佳却背道而驰，令三人关系成谜。而此次放出的剧照当中，部分场景取景于巴黎，浪漫气息浓郁。动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昨天发布了绝境求生预告，详尽曝光了卡妹饰演的劳拉·克劳夫挑战极限惊险逃生的桥段。在影片当中，卡妹艾莉西亚·维坎德挑战激流勇进，飞越飞机残骸，亲自完成了高难度动作戏。《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将于3月16号在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克里斯·塔克近日接受广播节目采访时透露，他和成龙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回归《尖峰时刻》续集。《尖峰时刻》三部曲分别在1998、2001和2007年上映，全球豪取超过8亿美元票房，也让成龙一跃成为北美家喻户晓的国际动作演员。去年在美国宣传《英伦对决》时，成龙就表示，《尖峰时刻4》万事俱备，只等克里斯·塔克点头加盟，预计2018年开拍。不过，《尖峰时刻》系列导演布莱特·拉特纳回归希望不大，谁来接手还是未知数。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北京时间21:33，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为您介绍的是3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一部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特别请来的是作曲家蔡东真先生。蔡东真呢是国家大剧院的驻院作曲家。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一部《白雪公主》呢，其实跟原作相比，它的改编的幅度并不大，角色也不是很多，很清晰，让孩子们一下就能够看懂，能够记得住。 对， 嗯， 对，我们特别是在整部戏当中，割舍掉了合唱团的介入。 哦， 因为 没有合唱团， 我们没有合唱团，因为我们本身角色已经足够去承担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分量了，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角色就很多， 嗯， 就十一个角色嘛， 只有十一个角色， 对，十一个角色，但是呢，本身我们为了孩子们更亲近于孩子们的这些这些感受吧， 嗯， 我们着重的去以重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小合唱的形式，让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们一起把这些好听的歌给唱出来。 七个小矮人的七重唱， 对，七重唱，刚才我们已经好像放过了一个彩虹王国， 对 对，那个就是七个小矮人的七重唱了。 嗯，我觉得你为七个小矮人写的一首幸福歌特别好听 啊。是吗？ 嗯，我们来听听。 好的好的。 哆西哆咪咪来咪伸伸来腰，西西拉西来来哆西拉，牵你的手。 嗦嗦发嗦哆哆西哆西在蹦蹦跳， 不要忧伤，不要烦恼，留下美好。我要亲亲 要亲亲， 我要抱抱，世界多奇妙。 奇妙， 快来亲亲 来亲亲， 来抱抱，未来在招手 招手。 嗦嗦发嗦哆哆西哆，我们在歌唱。 幸福歌，小矮人的七重唱，是七个声部，非常跳跃快乐的感觉。 对 对， 这部剧中呢是有十一个独立的角色，除了七个小矮人之外呢，还有白雪公主、王子、 皇后、魔镜 是那一面镜子，它也是一个角色。 啊，当然了，那个皇后 魔镜也会说话。 哦，会，他有唱段的， 对，有唱段， 有唱段。可能在导演的处理上，可能这个角色不会上场，但是要躲到镜子后面去，要把他的唱段给唱出来， 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的那一段，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皇后老问，老问，落了好几回，谁最美丽， 是吗？ 对对。 唱一唱啊，跳一跳呀，开心就。 这首歌是七个小矮人看到白雪公主苏醒之后特别高兴，然后边唱边跳起舞的时候出现的。 对，是这样。 嗯， 那其实可能对于作曲家来说呢，写出几首好听的旋律或者是唱段也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对于整部歌剧来说，让整部歌剧都好听还是挺难的，尤其是儿童歌剧。 怎么说呢，儿童歌剧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写的一个题材。 难在哪？ 难在你自己要首先变成一个小儿童。 要有童心。 对，要有童心。然后呢，还要他们的习惯、生活习惯和这种娱乐习惯是跟我们超出我们想象的。所以像现在我们能听到的这个哆瑞咪歌一样，这个歌其实是我把整部剧写完之后我另外加的一首歌。因为我整部剧写完之后我发现还是没有更好的去打动这些孩子们。 我也觉得你加的这一首最好听。 谢谢。旋律很简单，希望小朋友们能朗朗上口的去跟着一起唱。包括这里边的歌词也是，原来的歌词我们也修改了好几回，这个歌词是后来我与编剧商量了很多次，以最简单唱音名的方式开始，然后把这首歌给唱出来的。 在七个小矮人当中有一个叫万事通的， 有 他是一个特别的角色吗？ 他是一个特别的角色，他在七个小矮人当中是一个老大。他什么都懂。然后呢， 最有发言权。 最有发言权。而且这个人在剧中的角色当中经常与白雪公主有一个对话和戏份。 你也为他写了一首咏叹调。 啊，是的。是的。 我们来听听万事通的咏叹调，他像一只蝴蝶。 它像一只蝴蝶，欢喜美好的花开。它像一只小鸟，飞过我们的天空。天空，花儿已经凋谢了，翅膀已经交湿了，花像海萦绕在其中，身影还舞动在眼前。 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东哆西哆咪咪来咪神神来摇，西西拉西软软哆西拉，亲你的手。 我们继续来说这部国家大剧院的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据说呢，它的创作团队也是中外艺术家联手打造的，是吗？ 是的。 嗯， 我们的创作团队是除了我作曲之外， 嗯， 然后当然我们这次创作团队非常年轻， 嗯， 然后呢，我们还请了一位外国的导演， 是瑞士的歌剧导演斯蒂芬·格劳格雷。 对， 嗯。 是这样，而且他的想法和他的对于戏剧的把握和舞台的展现非常非常准确， 嗯， 毕竟是西方的文化的里边的一个童话故事， 嗯， 所以他的理解再加上我们这种东方色彩的音乐结合起来之后，他非常非常准确地把这个歌剧表现在这个舞台之上。 嗯，你觉得你的旋律还是偏重于东方的旋律，东方的音乐是吗？ 对， 嗯， 当然我们这个作曲技法还是会引用西方的这些作曲技法， 嗯， 但是旋律本身和音乐本身 还是东方的， 东方， 嗯， 还是也是我们中国的， 嗯。那白雪公主的场景，其实童话说起来就一定很好看，充满了绚丽的色彩。那么在歌剧的舞台上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白雪公主本身这个角色啊， 嗯， 当然在这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分量并不是很多。那在对于她的音乐的表现形式来说， 嗯， 我还是着重于给她赋予一种符号。 嗯， 那比如说善良， 嗯， 纯真， 嗯， 和美丽，音乐本身也会集中在这个几个关键词汇的描述上， 嗯， 要纯真，要很纯净，包括我们乐器的筛选，以及我们音乐创作上的这种调性色彩， 嗯， 也会 很明朗，大调， 对，很明亮， 嗯 嗯，所以呢，要与皇后和其他七个小矮人有一个 形成对比， 对。区别开来， 嗯， 而且它是很优美的横向旋律， 嗯， 它很少有一种特别激动，或者是，很伤感的那个东西， 嗯 嗯。 还有一段白雪公主的咏叹调，今天你也为我们带来了，叫《小小的炉火》 啊，对， 这一段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小小的炉火是，白雪公主在，受到皇后的破坏之后， 嗯， 他觉得他要是一直留在七个小矮人的家里的话， 嗯， 会让七个小矮人陷入更大的危险， 会连累他们， 对，连累他们， 嗯， 所以他想离开这个七个小矮人的家里， 嗯， 所以他就唱了这么一首歌， 嗯。 虽然他唱的是小小的炉火，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雪飘落的感觉，又高又飘， 对， 很符合白雪公主的定位，能够展现出她善良的纯洁的内心。 嗯，小小的炉火其实是描述的是她唱的这个内容当中所描述的是七个小矮人家中的那种温暖和温馨，和七个小矮人对于白雪公主的关心和关怀。 嗯， 所以他唱出的这个旋律当中，当然这首歌从风格上很接近于那种通俗音乐和电影音乐，很接近， 也很有画面感。 对， 那我一直在想，如果这是一部儿童歌剧的话，有没有可能为孩子们写一部孩子们来演唱的歌剧呢？ 也有可能。那从剧本的这个策划和规划上，就要有一个儿童的角色来介入进来。当然现在我们这是因为是首演，而且我们要确保这是一个歌剧形式的舞台剧，所以呢我们这次还没有涉及到儿童演员。 如果儿童来唱满整台歌剧的话，您觉得可能实现吗？还是说他们的体力，他们的声音不足以支撑？ 儿童完全唱整部歌剧好像不太现实，但是呢在其中某几个角色当中扮演几个角色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实在以前很多的歌剧当中都有儿童的角色出现，只不过他们只是走个过场，配角， 对， 甚至都没有声音。 对。但是我们比如说在七个小矮人当中，要是有一个好的儿童演员的话，我们也可以以后可以去借鉴一些，把他们，能不能培养成一些歌剧的一些演员？因为歌剧本身它是有一定的 门槛， 对，门槛的。对， 那么在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版本的《白雪公主》当中呢，主要的角色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 主要的角色是，您是说从演员是吧？ 对， 我们白雪公主的扮演者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驻院演员，叫张欣。 张欣， 对，还有一位白雪公主演员叫程文慧。 程文慧，也就是 AB 角。 对 ，AB 角。 AB 角。 我们的同时有两位白雪公主，万事通的角色呢，不对，是七个小矮人的角色，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 团员。 团员。 哦。 对，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十一个角色当中，这些演员阵容是很整齐的。那包括我们的皇后的角色，是段妮娜， 白雪公主 胡月、 白雪公主呢肯定是女高音， 女高音。 那么皇后呢？ 皇后是女中音， 女中音。 对， 嗯， 还有最后出场的王子的角色， 男高音， 一位叫王泽南，另一位叫李阳。 哦， 对。 对，王泽南最近经常在国家大剧院的很多歌剧当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对， 也曾经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也不是全员都上，是不是？ 对，因为本身这样的歌剧的这个体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我这次的写作方向是要精炼。 精炼到什么程度？ 精炼到我们用小型编制。 室内乐团。 室内乐团。 我 们的乐团，我现在选择的乐团编制是11个人。 11个人。 对，11个人。 11个歌唱演员，再加上11位乐手。 啊，对对对。包括指挥。 哦。 包括指挥。 这次的指挥呢？ 我们这次的指挥是非常非常棒的。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也是驻院指挥，叫园丁。 园丁，青年指挥家。 青年指挥家。 我 们这一代的指挥家当中，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指挥家。 也让我们预祝这部歌剧在3月几号？ 3月9号至14号。 14号。 演6场。 演出圆满成功。 谢谢你。 不要忧伤，不要烦恼，留下美好。快要抱抱，时间多奇妙，快来亲亲，快来抱抱，未来在招手， 瑟瑟发抖， 抖抖气抖，我们在。 把快乐世界都美妙，幸福就在那旁旁，金色光闪耀。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大剧院的重点演出。3月2号到4号，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会带来芭蕾舞剧《睡美人》。这部作品呢，代表了古典芭蕾舞剧的最精致的形式，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呢，也是这部舞剧成功的重要因素。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睡美人》圆舞曲。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呢，现在是世界知名的非常专业水准的一支舞团。那么到这里呢，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要和您说再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作曲家蔡东真的光临，让我们共同祝愿原创歌剧白雪公主演出圆满成功。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